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啊！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暑假咧即将结束，咁啊，新学年就快开始。咁啊，旧年即系上一个年度六月咧毕业嘅中国嘅大学生咧，系为数啊多达咧系1100多万。咁啊，到底有几多人失业，几多人揾到工咧？由今年开始咧，中国政府咧就将呢啲年轻人失业嘅人口咧就列为机密，就不再公布。之但系普遍咧系计算，就16岁至到24岁啊，中国呢啲青少年嘅失业率咧系一定超过20%，系好可能咧系高达24%。就算啊，中国官方调整过计算方法之后咧，即系做咗手脚咧，呢个青少年失业率咧仍然长期咧系超过15%。咁于是咧，近年尤其系最近喺中国多个城市咧就兴起一只咧好奇怪嘅吓，即系个自欺欺人啊嘅行业，叫做假装上班公司，即系叫扮翻工嘅公司。就令到啲失业或者待业揾唔到嘢做嘅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咧，就每一日咧朝九晚五咧去一个啊，大家面对面一张长台，打开个 laptop 就扮翻工，嚟到舒缓佢哋嘅求职咧嘅压力。嗱，呢啲叫扮翻工嘅公司咧，喺华东一带，包括杭州同埋苏州咧都有嘅。就是咧，首先咧就喺杭州嗰处咧，呢间叫做杭州假装上班无限公司，就设立一个办公室喺地铁站嘅附近。咁啊，里边咧有办公台、会议室。咁嗰啲所谓嘅员工咧，全部都系自己呃自己咧，系假嘅，系来自四方八面，大家可以唔识嘅，就坐喺张长台嗰处咧，就办工作。咁咧就呢啲假装上班公司咧。是有近40人，咁你扮翻工上嚟咧，唔系收钱喎，冇人工攞喎，系你要俾钱翻啊，系呢个片场同埋鸡棚喎，就每日都要俾30元，系嚟到扮翻工嚟做乜嘢咧？系打张卡，即系揸住张手机咧，系自己同自己影，就 send 俾屋企人，就呃佢哋嘅父母咧，就话自己有工做，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喺度扮扮下咧，系可能困下困下识到人，吓建立一啲社交嘅联系都唔定。之但系其实吓呢啲咁嘅机会咧系好少。咁大家都系穷人，大家都冇嘢捞，你面对面吓，除咗咧喺度沟仔沟女之外啊，吓增加嗰啲社交媒体啊吓之间嘅嗰啲 like 啊 connection 之外咧，系可谓系毫无建设性。咁啊，除咗杭州。在贵州、深圳、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这些一二线城市全部是出现这些办公室。英国的 BBC 电视台都当作是大新闻，因为是很奇怪。这些外国势力就走上这些办公室是访问这些是疑幻疑真，自己呃自己，是作假假到出神入化的这些失业的演员。啊，咁一個扮翻工嘅呢啲年輕人咧，啊，就坐啊，個個坐曬喺處咧，啊，七情上面。咁呢啲公司嘅個老闆咧就話，自己都經歷過大學畢業之後創業失敗嘅低潮，於是咧開咗呢間公司，就唔係話咧係要盈利。佢賣乜嘢咧？係好文藝。佢賣嘅咧就唔係工作，係咧一種唔願意做廢人嘅尊嚴。咁喺佢个公司啊，嚟到办翻工帮衬嘅客仔咧，40%咧系即将毕业嘅大学生，目的系打卡，哦，即系佢哋咧其实未毕业嘅，打卡咧系向学校证明咧系有工作经验，部分咧亦都系为咗应付父母嘅压力，另外嗰60%咧就真系冇得捞嘅。嗱，佢哋咧读紧书，其实都唔使做嘢，咁就要扮做嘢。你連結到最近咧，喺呢個聖保羅男女啊，呢個中學裏邊呢位咧天才嘅資優生，啊叫潘希純小妹妹，啊佢其實都未畢業，都係放課啫。 呢啲就要储啊好多嘅呢啲 CV 嘅新奇嘅学历咧，嚟做靓自己嗰个 LinkedIn。嗱，有 LinkedIn 呢个社交媒体咧，都害死好多人嘅，尤其系读嗰啲大学同埋读中学，因为嗰个 LinkedIn 咧系全球咧系连结，系方便咧啲年轻人咧出嚟揾工或者咧系跳槽。咁你嘅 LinkedIn 咧一定要好似化妆咁样，一系就打 Botox， 一系咧就隆胸。啊，里边咧有好多嘢咧争言斗丽，譬如话自己咧明明大学都未毕业。暑假咧就已经应聘喺摩根士丹利嗰度翻过两个月嘅暑期工，嗱，你话呢啲咧系加上去，系咪对于佢哋毕咗业啊，系咪如虎添翼啊？加埋好多大学咧，佢中间有一年咧系个所谓嘅唔系 gap year， 系叫做 placement year， 系俾嗰啲鼓励嗰啲大学生咧系出去揾一年嘢做，咁所以咧而家呢个世界个竞争越嚟越残酷。唔系话咧，等一个大学生毕咗业，揸住嗰张毕业证书先开始揾工做，你嘅起步线咧就已经咧系落后啦。啊，你睇下潘希纯小妹妹咧，系未曾中学毕业，已经攞呢个天才奖，嗰个咧系冠军。你要将自己嘅 LinkedIn 咧系装饰到成棵圣诞树一样，呢啲都系另类嘅选美啊！你知唔知？所以你话几恐怖嗱？你个中国呢个咧地大物博。系嘛？好多奇迹出现呢啲咧，扮翻工嘅啊写字楼啊，系一个工厂，估唔到有人咧系有创意到咁嘅地步。然后你上嚟咧扮嘢，做下 Q， 然后打卡吓，呃你将来嗰个雇主或者呃你而家嘅父母，居然咧系有钱收，十个咧就300。咁啊，40个里边有几多钱咧？都有几千蚊啊，系嘛？咁嘅收入，咁可以坐喺度揞揞脚租个写字楼。嗱，呢啲咁嘅鸡棚咧，就真系要中国呢啲国家先有咁嘅超级想象力，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当然啦，呢个假装上班公司咧，我都有睇到 BBC 嘅报道。嗱，记者咧里边技术嘅内容咧，你都觉得好奇趣嘅，因为咧呢位开呢间公司的老板化名叫飞宇，其实是周生嚟嘅。佢话咧卖嘅唔系工作嗰个岗位，佢卖嘅咧系唔做废人嘅专业。即系话咧，其实佢觉得咧，而家俾一个机会啲人喺度假装上班咧，系令到佢哋获取翻专业。咁而呢啲公司咧，嗰种假到底嘅精神咧，系好有趣嘅。佢哋会间中咧会派一啲工作俾呢啲咁嘅员工，你可以做。你可以唔做，但系有人真系认真做，做完之后又真系俾翻佢哋嘅老板，即系呢位周生咧，就作为一个好似交差咁样。跟住阿周生咧，如果唔放工咧，咁佢哋又唔放工，有啲就熬到咧夜晚啦11点，好似要加班咁。佢完全将嗰种假装翻工嘅精神咧，就当真咁样做。嗱，即系呢种咧，我觉得咧系中国人咧先至可以咧发挥到嘅，因为你都知道啦，从我哋知道嗰个音乐嘅假水嘅事件啦，再去到咧药倍安心嘅疑似造假啦，再去到琴日我哋讲港铁嗰个墙啊砌嗰啲砖啊都系假噶啦嘅时候咧，而家将嗰个翻工咧由假嘅极致做到好似真嘅一样，嗱，我觉得呢个好似陶生你所讲。是有一种哲学上面的升华，即是说我们成日嘲笑大陆人造假，不是，而家他造假是做到好像真咁样，真到直情是有一种价值，就是要是有人的尊严。嗱，呢种呢我觉得呢，即是其实在道德上面，你去洗钱去造假，跟住去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人，其实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但系已经提升到一个社会价值啊，陶生，所以呢种咧，我觉得只系大陆咧，先至能够发挥到嗰种假嘅哲学精神咯。 嗱，呢个唔止系鸡棚，这个鸡棚里边咧结合咗咩？结合咗戏剧，即系将个剧场里边咧吓，即系你知啦，剧场就行埋坐低，系嘛？大家咧喺度扮咧系开工，或者扮咧系一个逃学威龙嘅课室。同埋点解呢啲中国嘅年轻人有呢啲咁嘅创意呢，就係同佢哋细个儿童嗰阵时一隻游戏呢，我相信有遗传嘅记忆，就係玩煮饭仔。你记唔记得呢，3、4岁嘅细路呢，有男童女童3、4个围埋一齐呢，有嗰时玩具煮饭仔呢，细细隻嘅锅啊碗啊碟啊咁呢。 咁玩煮饭仔嗰时候，通常由年龄最大嗰个小女孩咧，系扮妈咪，然后咧佢真系将嗰啲咧碗碗碟碟啊，或者嗰啲用玩具模型造成嘅假餸啊，一碟碟咧就铺喺张台度，然后咧就喺度咧做煮饭。煮饭嘅动作咧就学足啊，佢个妈咪炒餸咁嘅肢体嘅动作。咁而系一路炒一路咧。就假裝大家睇到咧，嗰個鍋嗰度咧係有啲呢啲鍋氣啊，同埋煙啊，然後咧就攞嚟食喎，然後咧就分配啲餸啊，然後就真係好食啦，係嘛？嗱，啲煮飯仔嘅遊戲，呢一代人可能玩得少啊，但係佢哋父母咧係一定玩過，尤其香港咧60年代歲月情懷啊，係亦都嗰啲細路仔喺天棚啊，嚇同埋喺嗰啲。街巷嗰度追逐嗰陣時玩過，嗱呢個咧就係將煮飯仔嘅遊戲係放大咗，就然後放喺一個假嘅職場、假嘅辦公室，除咗呃自己、呃父母、呃將來嘅僱主，嚇呃下呃下咧，亦都嗰個老闆咧要配合佢哋，嚇唔可以唔理佢嘅喎，就俾啲job佢哋做啊，俾啲所謂嘅 project 啊，嚇咁然後啊話俾佢聽啊嗰、那個 coursework 係點啊？因為呢啲大學生咧，係佢哋中學升上嚟咧，佢哋一定咧係有個少少做 coursework 嘅經驗，係嘛？咁咧嗱，呢啲咧就真係將嗰個教育啊裏邊嗰個虛幻同埋嗰個 practice 啊，同埋人生裏邊嗰個荒謬啊，同埋成個大陸而家經濟環境嘅殘酷咧，就炒炒埋埋，係嘛？所以呢個咁嘅場景咧，係悲壯得嚟啊，係非常之有哲理。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啊，嗰个人生系咪咁荒诞？喺荒诞之中，系咪又有真实？喺佢哋扮下扮下之间，会唔会又得到某种嘅精神嘅满足，消除佢哋嘅焦虑？系觉得咧自己，咦，真系有份工做。于是咧，到咗五六点钟太阳落山嗰阵时咧，就带住微笑同埋一份咧满足感。开开心心翻屋企，然后充满正能量，就可以同佢哋嘅父母一齐团聚食饭。嗰餐饭咧就有讲有笑啦。嗱，其实就一无所有啊！你记唔记得喺1989年嗰阵时啊，大陆嘅流行曲个歌手叫崔健，佢唱嗰首歌叫《一无所有》。嗰阵时咧就象征咗80年代，已经系改革开放啦。嗰啲大學生、中國年輕人嗰種虛無感，嗱嗰陣時嘅一無所有就係由阿崔健咧，嗰對眼咧就綁住一條紅色嘅根啊遮住對眼，點解用紅色咧？就心知肚明，有一個台嗰度咧用佢嘅沙啞嘅聲音咧係唱呢首歌，就叫一無所有。咁而家40年之後，你睇而家中國嘅呢一代，其實照樣係一無所有，但係無得嚟咧。就有一个舞台，有一个戏剧的空间，有一个超级阿 Q 精神啊嘅扮翻工嘅公司，系一个剧场，俾大家喺一齐咧玩一只集体啊吓嘅煮饭仔。唔怪得呢英国嘅 BBC 咧都觉得咧叹为观止，因为英国人咧系戏剧之父，佢哋有莎士比亚，系有王尔德，即系未曾见过咧系可以将个戏剧办公室。同埋一個想像，大家想像集體投射嘅空間咧，係結合得恰到好處。我相信法國人睇到咧，都有興趣，因為法國嘅默劇咧，都非常之出名噶。默劇都係啦，係嘛？即係咧，一個人咧，係喺個空空嘅舞台嗰度，扮一啲咧叫打開道門啊，然後入屋啊，閂門啊。除了件衫当是挂在个衣架那里的动作啊，然后打开个雪柜啊，拿些送出来啊，或者拿杯啤酒出来啊，打开个啤酒樽，然后斟啤酒，其实呢那两只手之间是空气来的。嗱，你说这些这样的表演呢，其实呢以一个中国政府来讲就不应该打压的。而家中國政府睇到呢啲咁嘅嘢咧，就覺得好心慌，覺得呢班年輕人係咪自己啊，係用另一種名義嚟聚埋咧？就話呢啲咧係違反佢哋中國嘅勞動法喎。嗱，點樣違反咧？嚇，當然呢啲喺個法律成熟嘅社會有得拗係嘛？咁但係睇到咧，呢啲係連共產黨都想像唔出嚟嘅玩意咧，呢班年輕人居然咧係自發性咁樣埋堆。嗱，呢度咧你唔知喎，埋下一堆。唔相識嘅人咧，大家四目交頭，然後咧你扮我，我扮你， 中间可能咧系识咗一啲人，然后咧大家聚众自知浸浸，会唔会将嗰个假嘅办公室啊变咗另一个东林党啊，或者变咗另一个书院咧，系嘛？嗱，所以咧就而家当局咧就话呢种咁嘅行为咧系犯法啦。咁当然喺西方国家或者喺普通法嘅社会咧，系咁嘅讲法系非常之可笑嘅，系咪咧？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中国大陆佢话系就系噶啦，犯法。咁但系咧，无论如何，呢种形态嘅公司咧系越嚟越多，同埋咧，你唔好以为咧系搞笑同埋冇人问津。其实咧，根据呢位周生所讲咧，佢五六月期间啊，嗰啲工作岗位咧已经满晒嘅，即系话咧系冇新人咧可以再加入，要等嘅。咁亦都咧呢啲人咧。是里面不乏一些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些即是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啦。咁所以呢他将这些这样的假装上班的生活呢做直播。你知道大陆呢就好流行做直播就开始有些粉丝假想赚钱的嘛。咁他说呢他不做直播的时候呢其他那些员工呢就会接力呢帮他们做直播。而看的人呢亦都各知道啊这间是假装上班公司来的。咁啲人就可以当真人 show， 你都知道外国啊，曾经喺几十年前兴起嘅 True Man Show 咧，就好中意睇啲人咧喺间屋里边啊真实咁样生活噶嘛。咁呢啲人咧，啲员工咧渐渐咧就已经系自发性咁样咧去 run 呢个直播。所以其实你话佢哋系假装上班公司，只系错或者啱一半嘅啫。因为一半之后咧，其实佢哋真系进行紧某种嘅商业活动，直播都系商业活动嚟噶嘛，而且渐渐咧成咗气候啊。虽然里边咧嘅环境啊、设置啊、工作内容啊都系假嘅，但系啲人咧就睇得好舒服、好过瘾，佢觉得系一种窥探式嘅、窥秘式嘅活动。咁啊，所以而家呢种假装上班公司咧，可能咧就同个初衷咧慢慢产生咗啲化学变化，好似正如你所述啊，当将唔同嘅人摆埋一齐之后咧，产生咗一啲商业嘅元素出到嚟，可能会有新嘅商机喺里边啦，同埋啲人咧亦都可能因为结识咗唔同嘅人咧，就可能有新嘅创业啊活动啊，咁所以你话佢非法咧，其实又觉得咧有啲唔系好公道嘅。嗱，不过咧呢啲咁嘅公司咧渐渐咧。就可能会咧被管制啦，好似你话啦，因为里边咧其实仲有一啲，我觉得有啲反动性嘅言语啊，譬如话佢我留意到佢报道嘅时候话个有啲标语就叫干就完了啊，个意思即系话咧，如果你工作你就玩完啦，即系如果你真真正正打工咧，其实你系冇将来嘅啊，要假就假到底吧，呢啲咁嘅字眼其实一语相关咁啊，其实。在中国大陆生活的真真假假有些时候你都分不到是吧，咁你假到底咪就是真的咯，呢种咁嘅状态。所以正正我所讲点解係有一种哲学嘅意味呢，咁而呢啲假装上班公司啊咁成行成市嘅反映到青年即係就业嘅问题系乜嘢呢，咁仲有其实仲有一个现象喺亦都出现咗一两年㗎啦，就係、是、一种叫青年养老院，就喺、是、一啲比较即係唔系咁一线嘅城市里面嘅啲县城里面呢就多咗呢啲咁嘅青年养老院，佢真係个牌写住养老院㗎，就係俾啲类似文青嗰啲呢或者搵唔到工作嗰啲喺里面租间房或者床位。你可以话係青年旅社㗎，不过佢里面摆出嚟个态度呢就同呢啲叫假装上班公司有啲唔同。佢就摆出嚟呢就係一种摆烂啊同埋躺平嘅态度，就唔需要你扮返工嘅。喺里面呢你可以无所事事啊，同人喺度对谈啊，又或者咧，你只系咧瞓到呢个日上三竿啊，诸如此类。咁所以而家咧两种嘅年轻人嘅出路嘅状态咧，喺失业率咁高嘅情况之下咧，各有出路。有人扮翻工，有人选择咧躺平到底，提早养老。咁呢种喺中国嘅年轻人嘅现象咧，咁你话对于未来嘅发展系咪真系值得担心定值得庆贺咧？ 咁中国政权咧，当然一睇到一班咁嘅年轻人无所事事聚埋一齐咧，就已经紧张，因为喺佢哋嘅记忆 DNA 里边咧，咁样叫聚众就容易闹事。但系咧呢班咁嘅扮翻工嘅散兵游勇咧，又冇话以闹事为目的，所以咧根本咧系冇 法律咧系可以整治，所谓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约法咧系好牵强嘅，系因为咧呢个劳动合约法咧只不过系约束规管嗰啲叫隐瞒失业而参与咧系伪造文件，例如你明明冇工做嘅，你唔系律师，你就喺度咧假做一份律师啊嘅一个协议系咧俾人签，嗱呢啲就叫违反劳动合约法啫，但系呢班咁嘅人坐埋嚟咧，佢冇系伪造文件喎，佢打开个 laptop 咧，就算系自己写自己啲火星文咧，都系俾自己睇嘅，系嘛？咁所以咧就共产党对此咧，当然咧系密切咧系留意，但系只能够透过啲律师行话，你哋咧办翻工嘅咧就应该避免被洗脑，或者咧系参与违法犯罪行为，有咩违法犯罪行为啫？我坐喺度都唔得。只不过是坐在一张长台那里而已，这样叫做反动啊？怎样反动啊？如果是这样反动啊，反动得过你买张飞啊，同样年轻人走入戏院那里看哪吒，哪吒二里面的台词句句反动，例如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是不是反动啊？什么叫我命由我？你条命是属于，如果你是共青团，是属于共产党的，是属于国家的。另外有一句对白就是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那个释永信就是前方无路，他夹着170几个私生子和200亿，是想踏出一条路。怎知在个海关入的出境那里被人拉了。跟着他说哪吒那套戏又说若天理不容，我便逆转者乾坤。咁直情啊，系呼吁啊，嗰啲电影观众作反啦，系嘛？所以咧，你话而家你要防范嘅，就点止系呢啲咧所谓嘅工作室啦，系嘛？办翻工嘅公司啊，系嘛？办下办下，当然人哋可以弄假成真，因为喺呢度识到人，男嘅识到女嘅，女嘅识到男嘅，有可能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喺呢方面嚟讲，香港嘅年轻人。真系佢哋个想象力啊！你点比得上大陆啫？你话大陆啲年轻人就算系躺平啊，佢哋嗰个态度都系积极嘅。呢啲叫积极性躺平啊，叫积极性，叫主动性啊，叫上进性嘅放弃啊！你知唔知啊？嗱，积极性躺平同埋上进型嘅放弃，你香港啲僆仔学唔学到？系咪？ 如果大富豪的老板呢早啲听到今集的风云谷呢就唔使结业啦。你諗下大富豪开咗两个月话攞嚟搞生日会，其实不如攞嚟做呢啲假装上班公司。你咪假装里面系间夜总会囉。係咪你可以扮冇小姐扮经理，有人可以扮客人入去㗎嘛。冇人话依家系夜总会，依家系假装返工嘅大富豪夜总会。我觉得呢种主题公园式嘅公司呢其实仲吸引游客，包括埋中国大陆嘅游客，係咪有啲文青可能一世都未入过去嘅，一世都未做过呢个风月场所嘅，咁入到去扮一晚舞小姐，佢穿住件旗袍呢、这个穿到呢花枝招展有人就扮呢个南海十三郎返去石塘咀时代有人就扮呢啲即係食雪卡大豪客。喂，唔紧要，纸醉金迷，大家假作真时，主题公园化嘛。其实而家即系如果你将所有假嘅嘢咧，将佢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嘅形式，咁其实你好多嘢过到嘅。香港其实亦都系个主题公园，不过呢个主题公园咧，即系里边咧有唔同嘅主题有爱国教育啊，有国民教育啊，有呢个国家安全啊。如果你用呢个咁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你就其实你冇咩痛感或者冇咩唔舒服嘅，系咪？ 嗱，香港咧个教育局咧就逼嗰啲咁嘅智障学校要佢哋啊，嗰啲先生要教国安法啦，系嘛？咁啊，结果咧又发出指引咧，就点名两间学校嗰啲先生咧系唔够专业精神啊嘛。咁喺啲智障学校里边推行国安法咧，香港嘅教师可以参考呢啲大陆各地嘅叫办翻工嘅办嘅呢啲写字楼。 系啊， 咁你可以同班智障嘅唐氏综合症嘅儿童啦，我哋大家玩一个游戏啊，吓咁嗰啲唐氏综合症啊，眼反反咁望住先生，呢个游戏咧就叫做国安法啦，然后对住啲空气讲，咁然后咧啲智障学生就对住先生咧似懂非懂咧，系露出天真嘅笑容，亦即系傻笑，咁然后咧嗰个先生就可以将啲国安法咧就一人一本咧，系一人一张白纸啊。上面根本就冇嘢嘅，就当系国安法咧，系个文本咧，系派俾每一个智障嘅学童，然后咧就同佢哋咧系玩一场叫审判，呢个咧国安反第一要反黎智英嘅法庭游戏，系嘛？咁然后大家对住啲空气咧就吹一轮水，哦吼，咁就够钟。嗱，呢个可唔可以系将大陆呢一个叫做办翻工啊？呢个办公室嗰个处境啊？是将来放在香港的教导智障学童的那个国安法的课室里面呢，是吧？所以不要成日说排斥大陆，大陆很多人呢都可以为香港提供很多有创意的灵感的，是吧？虽然呢你说这个年龄呢 ,16 岁至24岁找不到嘢做全球化的了。在这个时候呢又到了个时间呢是要唱衰返英国。等到香港嗰啲咧親中愛國分子開心翻下咯，係咪啊？咁啊，英國嚟講咧，16歲至到24歲有一個族群，佢一個簡稱叫做 NEET，N-E-E-T。咩叫 NEET 咧？就係四個字，叫做 No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嘅 Teenagers。咁咧就四個字咧，將佢哋頭一個字母咧不加埋叫做 NEET， 即係16歲至到24歲，佢又唔翻學。又唔读书，又唔揾嘢做，亦都冇心机做嘢，亦都冇任何翻工嘅技能同埋意志。总之咧系懒散同埋散漫，游手好闲。呢个 NEET 喺英国嘅人口咧系多达98万人，喺2024年年底嘅统计，系嘛？咁咧成为是英国嗰个社工嗰个社会福利嘅开支一大负担。咁呢啲对付呢啲 NEET 就16岁至到24岁无所事事。佢又唔系躺平啊。佢呢有时就出下街，有时就打下机，又有时呢就骑住个滑板呢喺伦敦或者其他城市街头呢漫无目的咁射嚟射去。係有时呢就联群结党呢抢两部手机，而差人呢就唔拉。有时呢就入超级市场呢鍾意摊两排个薯片，然后大模私样咁行出嚟。呢啲英国嘅 NEET 呢阶层就冇中国相对嘅嗰啲阶级呢呢班人係咁有创意啦。佢哋就唔识呢搭鸡棚。系整一个咁嘅课室咧，系假扮啊，系翻工，因为佢哋连假扮都费事，因为咧佢哋太懒惰啦。嗱，中国人咧始终咧佢嗰啲记忆里边啊，有勤有功，气无益啊，或者呢个咧蚂蚁亦要搵嘢做啊，呢啲咁嘅自细啊啲歌仔嘅灌输，所以就算佢哋空虚得嚟啊，搭鸡棚扮咧，都要扮自己翻紧工。就唔系扮紧自己咧，喺度咧系食紧芬太尼，唔系扮紧自己咧系做紧露宿者，唔系扮乞衣。嗱喺呢方面咧，我觉得系睇到进取嘅一面咯，系嘛？虽然全民造假，个个都系假噶啦，系嘛？系假得有内容啦，假得吊诡啦，即系假得嚟嘅英文呢个字叫 paradoxical 啦，系令到成个中国13亿人啊喺度睇下，唔知真乜嘢系真，乜嘢系假。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虚假的天堂，这个都不是第一天的。80年代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和阿爷阿婆都觉得自己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天堂，还有呢共产主义已经降临。所以中国人呢这个三代以来呢到了这一代这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都可以将哑剧默剧还有呢荒谬剧这个搭鸡棚这个自欺欺人的阿 Q 精神呢是发挥到极致。 哦、我 这个真是一个世界的成就来的。叻的啦叻的是吧 没错，即是最近呢就成日宣传这个反法西斯抗战胜利80周年啦。嚴然呢就是好像共产党领导呢打赢了这场抗战一模一样。里面呢好像呢没有美军啦，没有盟军啦，甚至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一模一样。咁你话系真定系假，我都唔识分辨啦。但总之，当全世界嘅宣传，你见到日日香港嘅媒体

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